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奥运会被废止，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公元14至18世纪的中叶，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古希腊文化体育思想的高度赞美，引起了人们对古代奥运会的向往。18世纪初，英法德等国的一些学者和专家相继去奥林匹亚访问勘察，他们除了发现大量的史料之外，还发掘出了不少和古奥运会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些发现都引起了当时人们对古奥运会的浓厚兴趣。19世纪的中叶，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恩斯特·库丘斯走遍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古希腊的伊利斯城邦就在这个半岛的西南部。在对古奥运会遗址做了大量考察后，库丘斯回到了柏林，对公众进行了大篇幅的有关古代奥运会的演说。库丘斯曾经对古奥运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埋藏在黑暗深处的东西是来自我们生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奥林匹亚在我们心目中仍然无比神圣，我们必须把古希腊人的文化、他们的爱国之情、对艺术的执着和比生命中任何力量都更起作用的竞赛之乐带到为圣洁火光所照亮的世界。19世纪末，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是愈演愈烈，人们也怀着不同的企图为古代奥运会的复兴而开始奔走。刚刚崛起的德国则希望通过对奥运会的复兴扩大他的霸权政策，临近德国的法国人在德国的战争政策面前格外希望能够恢复象征和平、友谊和团结的奥运会。法国著名教育家顾拜旦曾经写道，德国人挖掘了奥林匹克遗址，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奥运会的光荣历史呢？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883年，顾拜旦第一次提出举办类似古奥运会的比赛，它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把过去只限于希腊人参加的运动会扩大到了世界范围。尽管顾拜旦的主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894年的6月16号，世界各国一些知名的体育领导人汇聚在巴黎，进行复兴奥运会相关事宜的商讨。12个国家、49个体育组织、79名国家代表，一连几天，大家讨论热烈，众说纷纭。咱们且不管这个过程多么不易，结果总算使得顾拜旦得偿所愿。会议终于通过了他提出的复兴古典奥运会的建议。这个会议决定，奥运会每4年举办一次，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成立国际奥委会来管理相关事务，保证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和项目开展顺利进行，并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宪章。关于国际奥委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选出1至2名具有政治经济独立能力的人接受聘请进入委员会。国际奥委会是单纯的体育组织，不存在任何政治派别，以保证该项运动的纯洁性。会议还决定，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希腊的雅典举行，比赛的项目囊括了田径、滑冰、摔跤、拳击、击剑、马术、射击、体操和自行车等等。之所以将复苏后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交给雅典人举办，是顾拜旦对古典奥运会发祥地的尊重。国际奥委会正式启动之后，第一任主席是希腊人比基拉，秘书长则由顾拜旦亲自担任。之所以选择比基拉作为主席，也完全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尊重和致敬。在这次关于复兴奥运会的会议之上，比基拉是以希腊体操协会主席的身份前往巴黎的。比基拉并不是一个贪图虚名的人，对于奥委会主席一职也从未有过觊觎。而当顾拜旦找到比基拉说希望由他来担任这个职务时，比基拉是婉言谢绝了。顾拜旦千托万托，并且答应比基拉1896年任期届满时将不再强求他继续任职，才勉强说服了比基拉。而较之于名誉，比基拉更看重希腊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顾拜旦年轻有为，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后，所有的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奥运比赛项目到各种规章制度，从举办时间、地点到后勤保障系统，顾拜旦都亲力亲为，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正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顾拜旦的辛苦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奥林匹克被成功地融入了文化的范畴，变成了一种精神标志，并且流传至今。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可以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是在纷乱中执着前行的。顾拜旦把一切考虑得过于简单了，他满以为将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地选择在雅典是对古代奥运会最大的敬意，但是却没有想到，当时希腊萧条的经济实在难以应付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希腊总理特里库皮斯坚决反对雅典承办奥运会，这倒不是他传统封闭，而是这个时候的希腊已经债台高筑，经济低迷，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的确没有承办的财力。但是希腊的民间力量对奥运会的回归却是热情高涨，支持雅典承办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特里库皮斯有苦难言， 而他的政敌也借着百姓期盼奥运归来的情绪大做文章，对他大肆抨击。眼看着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会期在即，但是却遭遇搁浅，顾拜旦是心急如焚，他直奔雅典。起初顾拜旦是信心十足的，因为他手上握有一封来自国际奥委会匈牙利委员的信件，上面写得很明白，只要希腊拒绝，匈牙利帝国就会请求接办奥运。顾拜旦以为这样可以使特里库皮斯转变立场，可惜这位希腊总理态度坚决，他绝不允许由于奥运会的原因使得希腊的经济雪上加霜。顾拜旦反复强调，举办一次奥运会花不了多少钱，也就是20万德拉赫马，而德拉赫马是当时希腊的货币单位，这些钱绝不会给希腊的经济带来多大的负担，难道希腊连这点钱都没有吗？再说了，举办奥运会还好处多多，有利于雅典及希腊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等等。但是任凭顾拜旦说破了嘴皮子，特里库皮斯还是那个答案，不行。尽管他理解顾拜旦对奥运对希腊的那份热情，虽然顾拜旦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作为奥林匹克的发祥地，希腊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举办的最佳地点，不管特里库皮斯接不接受这种尊重，国际奥委会和顾拜旦都必须将他送给希腊。一筹莫展之际，顾拜旦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年仅26岁的希腊王子康斯坦丁。这位年轻的王子对运动十分青睐，而且急于想做点惊天动地的伟业出来。在和王子的会见中，顾拜旦再次展示了他的口若悬河的演讲口才，从古典奥运会的辉煌一直谈到了现代奥运精神。康斯坦丁王子何尝不想重塑辉煌呢？顾拜旦所描述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于是康斯坦丁王子亲自找到了特里库皮斯，表明了他支持雅典承办奥运的立场。有了希腊王子的出面，希腊政府很快做出了退让，但是特里库皮斯也表示，政府不会涉足奥运会的一切事务，也就是说，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和经费都得由国际奥委会负责，募集也好，征联也罢，都与希腊政府无关。顾拜旦再次陷入了困境。苦苦思谋了一阵子，顾拜旦的头脑当中终于闪现出了社会商业赞助的灵光。于是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顾拜旦开始忙忙碌碌召开记者招待会，在各种公开的场所发表演说，呼吁有钱有势的社会名流慷慨解囊。顾拜旦终于打动了希腊社会，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上层人物纷纷表示了支持雅典奥运的诚意，所有阻碍奥运会召开的绊脚石都被剔除了，此时留给雅典的唯有天时地利人和。于是雅典奥运会组委会应时成立了，康斯坦丁王子担任了名誉主席，他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通过什么渠道，有些什么限制，都得考虑清楚。在经过商榷之后，康斯坦丁王子决定只接受希腊人的赞助。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这是一个文明古国最起码的骄傲和尊严。最终组委会决定发行一套奥运会纪念邮票，而这套邮票的发行十分的顺利，几天之内就告售罄，组委会坐收40万德拉赫马。与此同时，组委会还收到了33万德拉赫马的社会捐助，按照原来的预想，这笔钱足够举办一次奥运会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雅典组委会一直希望能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让它成为今后的典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委员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葺早已破烂不堪的旧体育场。 虽然已经有73万德拉赫马的资金，但是这些钱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时候，一位重要的人物上场了，这个人名叫埃夫洛夫，是希腊的首富，长期以来都热心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委员们顺利地找到了他，而他一口气贷款50万德拉赫马给了奥运会组委会。除此之外，热心的埃夫洛夫还爽快地承担了修葺体育场的全部费用。于是财政阴云一扫而光，组委会又修建了潘纳西纳医科体育场以及射击场、自行车赛车场、水上项目看台，还翻修了主要公路的人行道，准备了焰火和气灯。从此之后呢，雅典又多了一大亮点，那就是潘纳西纳医科体育场，一个能够容纳数万名观众的 U 字形广场，整个看台全部用希腊大理石包裹起来，雪白晶亮，浑然天成。一直到今天，这里都是希腊吸引游客的重要景点，气宇轩昂，历久弥坚。而这个体育场也成就了埃夫洛夫，让他成为了希腊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保住的远不只是一次奥运会，更是民族尊严，希腊也由此成为了奥运会不可动摇的基石。就在潘纳西纳医科体育场外，奥组委为埃夫洛夫铸造了一座铜像，此后凡是到雅典旅游的人都不会忘记来此瞻仰一番。举办一届奥运是一个繁琐的工程，体育场是建好了，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奖牌问题就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种荣誉的象征物需要拿出奥运诚意。奥委会的构想是用金银铜三种奖牌分别代表前三名，但是金子在希腊的名声并不好，那些嗜赌成命的人就用金子做交易。希腊人认为奥运会怎么也不能用这种有辱斯文的东西来代替荣誉，奥委会思索再三，决定取消金牌，而只做银铜两种奖牌，分别颁发给第一和第二名，第三名则没有任何奖牌。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顾拜旦刚刚解决了奖牌问题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国为了自己的恩怨而矫情地跟奥委会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更要命的是各国对体育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德国人从来都把体操看作是体育，这两者对他们而言是同一个概念，因为他们最早开展的体育项目就是体操。于是德国人无法接受奥委会为体育安排了各种项目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终究还是派出了一支参赛队。再比方说英国，尽管没有人否认现代体育发源于英国的事实，但是奥运会的程序却是用法语书写而成的，这让英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大不列颠民族从心里头就厌恶这次奥运会。尽管他们最终也参赛了，也是仅仅派出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队伍。比起英国人的愤怒，俄国人倒表现得异常平静。俄国人不认为复兴奥运会是什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绩，于是他们带着俄国特有的讥讽态度来审视着这一切。所幸的是，顾拜旦本人始终没有放弃，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都过来了，不能在最后一刻功败垂成。顾拜旦能用的手段全部都用上了，总算是完成了最后的几道工序。希腊人翘首以盼，总算是等来了1896年雅典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参赛的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瑞典、瑞士、匈牙利、美国和希腊等13个国家，其中希腊选手人数最多，而英国则仅仅派出了8人参赛。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开幕式于1896年4月6日下午3点开始，到场的观众多达6万9千名。主持开幕式的是希腊国王乔治一世， 在开幕致辞中，乔治一世列举了复兴古典奥运会的种种好处。开幕词之后，场内响起了奥林匹亚圣歌，将开幕式推向了高潮。这首由希腊著名作曲家斯皮罗斯·萨巴拉斯作曲，抒情诗人科斯蒂斯·帕拉马斯作词的雅典奥运会会歌气势恢宏。奥林匹亚圣歌的乐谱一直珍藏在国际奥委会的总部，此后的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上都能够听到这首旋律悠扬、荡气回肠的会歌。20世纪50年代之前，曾有不少人尝试创作新曲，但都没有成功。20世纪50年代之后，依然有人建议重新创作一首歌曲作为永久性的会歌，但是也以失败告终。1958年，国际奥委会最终决定将奥林匹亚圣歌作为正式的奥林匹克会歌，永久性使用。顾拜旦终于实现了重振奥运的心愿。正如国际奥委会德国委员格哈尔特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顾拜旦的功绩。的确，没有顾拜旦，兴许就没有今天的奥运体育盛世，如今绚烂多姿的人类文明也会暗淡许多。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作为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选手的素质并不是很高，很多国家派出的参赛选手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只要他愿意去比赛都可以报名。这毕竟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竞技技术和科技含量都不可能与今日相比。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第一个现代奥运会冠军叫做康诺利，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古代语言专业的学生，所参加的项目是三级跳远。在康诺利参加比赛之前，曾经遭到他的系主任的一再制止，原因是康诺利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为了阻止康诺利参加比赛，校方甚至威胁他，一旦参加比赛就会开除他的学籍。可惜这招并没有奏效，康诺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荣誉。既然学习成绩不够理想，那么就在他所擅长的方向一鸣惊人吧。最终，康诺利以 13.71 米的成绩夺得了雅典奥运会三级跳远的冠军。当然，这个冠军的代价就是他不再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一次证明足以改变一生。虽然康诺利哈佛没能毕业，但是却成为了著名的战地记者，笔锋犀利。更有意思的是，1949年，哈佛大学回头又找到了这位如日中天的校友，给他安了个名誉博士的帽子。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颁奖典礼上，冠军得到了银牌、奖状和橄榄枝花环，亚军获得铜牌、奖状和月桂枝花环。在顾拜旦的积极努力下，雅典奥运会举办得相当的成功。考虑到顾拜旦对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00年让第二届奥运会与世界博览会同时在巴黎举行。尽管顾拜旦希望能把在自己家乡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办得比第一届更加精彩，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但是事实证明，巴黎奥运会远没有雅典奥运会举办的成功和精彩。不过比起第一届奥运会，第二届奥运会还是有着可喜的突破，那就是集体项目被纳入了奥运会的范畴。古代奥运会进行的只是个人之间的比赛，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尽管一些集体项目已经在欧美广为流行，但是为了遵循古奥运会的传统，并没有将它们列入比赛，足球就是其中之一。而在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当中，足球比赛虽然只有英法比三个国家参加，但是无论如何是第一次世界性的比赛，对后来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成立和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